我自己看到重点，我跟大家分享哈、哦。我自己看到的啊、哦，你告诉我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我自己看到的是六祖慧能有在这边分两个 perspective 在讲这件事情。他从相用跟体性来讲，如果讲相用，的确有那么一个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离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十万八千里，对不对？可能是在多少的这个？我看那个阿弥陀经的那个经文啊，我有写在这边，因为经文太多，他是怎么讲？他说。来啊，等一下，给我2分钟时间。他说啊，那个从事西方啊，过10万亿国土有世界名极乐，的确在相用上面是有那么一个西方极乐哦，离我们非常远哦，10万亿国土哦，离我们18000里哦。这个是我现在讲说这一个章节。六祖慧能他所讲的重点是什么？在相用上面是有那么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18000里，但是在体性来讲呢，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就是在你一念心，你的心如果够清净，你当下就是弥陀。你在看这整个经文的时候，他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那你功夫够，你花时间，你真的抓到重点，你要看他重点在讲什么。肯定，经理讲的这清净心是重要的。清净心是在他讲体性那一部分。你的心如果够清净，你不要讲你当下就是弥陀，你当下就成佛了，对吧？但是，那你说我还修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嘛法门干嘛？就是因为你当下你的心不够清净，所以你才要靠他力门，就是你要靠着那个阿弥陀佛的愿力拉你一把。你才有办法过得去。如果你厉害，你当下清净，你就成佛了。你要去哪里都可以。你说我今天要去东方琉璃光世界也可以呀、啊。那如果现在的我们说，哎，我不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到东方琉璃光那个药师佛世界，人家不要收你啊，你就一身罪孽，人家不收你嘛。那但是阿弥陀佛发的大愿就是你可以待业往生，我愿意收你。所以不是你要去哪里，而是人家要不要让你去的问题。那今天六祖慧能就是说，相用上面的确都有这些不同的净土、不同的佛土、不同的佛世界，也有我们的娑婆世界，是在相用上面来讲。但是在体性方，从体性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西方净土也好，杂染的娑婆世界也好，全部都是你一念心的显现。我们现在全部都是这个染缘，所以我们的缘分，我们的因缘，就让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所以，如果你今天不修净土法门，你说我哎一切随缘，那境界法师说，那你的缘分就是六道轮回，那你就继续在六道轮回里面必定成功哦。你如果随缘的话，那今天你就因为不能随缘，所以你要靠佛力拉你一把，你要让你的心比较清净，所以你这个时候是有机会，你的缘分呐、啊。是能够显出那个西方净土，那你就当下就过去了。所以上次我们有讨论嘛，你不是等死亡以后你才过去，你是在咽气以前你过去的，哦，不是在咽气以后你过去。这个概念你要搞清楚，不是你死了以后，你气绝、气闷、气绝以后，你知道其实那时候你的第八识、阿赖耶识那个种子已经全部散出来了，你就去六道轮回了。那你西方净土是在还没往，就是说你还没有气闷，甚至还没有气闷之前，你是心清净的时候，你知道时至将至你就上去了。你如果修得好的话，是这种情况。所以有好多好多，你看那个净空法师讲了好多的例子，就是说那些功夫好念佛往生的，其实都是在脑筋非常清明，预知时至，然后自己东西收一收，就说等会晚上要走了就走了。那他肯定不是死了以后才走的，他是死之前走的。好，OK，所以这是第八章的这个第三章的这个重点。那第四章呢，我就是在讲这个定慧品啊，我就希望能够请那个 Wendy 小老师，是不是能够帮我们把第四品复习一下，抓重点？Wendy，我就希望说你能够啊，就像老师一样，你帮我们抓重点。你不见得要每一句话都帮我们复习，但是，我就希望说，如果我是同学，我会想要知道哦。我会想知道什么是定，什么是慧，对不对？定跟慧中间的分别到底在哪儿啊？那定慧等持是什么意思啊？哦，然后后面呢，我有看到啊，我觉得好像有个地方，我看它后面啊， 蛮重要的，因为他讲什么？就是我们上堂课讲无念、无相、无住。好，我现在就把这几个重点其实讲出来。那我们就请 Wendy 帮我们讲解一下，这样子考第四评的时候，大家就全部 OK 了。因为六祖坛经是比佛经要容易的。如果大家比如出去旅行，在飞机上真正的佛经进不去的话，我相信没有人会带楞严经的啦。那金刚经带了也不知道看不看得懂，所以。带一本《六祖坛经》，我觉得其实是靠谱的。那就先 make sure 你把《六祖坛经》看懂了。好，那我们请那个 Wendy，你现在可以帮我们大家复习了吗？ 好， 好，来，请各位。 对，就像老师说的，我们那个定慧品啊，就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就这样讲。然后呢，前面呢就是在讲什么是定，什么是慧，那什么是定慧等持。然后呢，后面就是上一堂课呢，就是讲到说要做到定慧等持呢，我们需要无相、无念、无住。所以呢，我先帮大家复习，就是什么，就是前半段，就是那时候六祖就说，我们禅宗呢，就是以定慧为本。那定呢，就是要修止，要让我们有觉知，不打妄想，不分别执着，然后不心随境转。那慧呢，就是在有修止的基础上去修观，就是要用平等空性的般若智慧去观察、分析实相。那因为呢，一切外境都是虚妄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想从假象中去挣脱出来，去证悟空性的话，就要从假入空，就是要修定。那如果呢，你一直执着在空性中也不可以，就像阿罗汉一样，找到空也不行。所以呢，我们就要从空出假，这时候就要修慧。那什么是定慧等持呢？大家呢就不要以为说定慧呢是不一样的，定慧要等持，止观要双运。也就是说，定慧呢其实是同一件事，是一体的两面，它是一不是二哈。那定和慧呢是体和用的关系，定呢是止，是慧如如不动的体。那慧是观，就是止修到一个阶段以后，我们要去观察实相它真实的状况。所以呢，慧是定的用，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不取于相呢，就是慧，就是观，但不取于相。那如如不动呢，就是定。那我们也不要说先有定还是先有慧，因为我们说即照同时，那其实定慧也是同时。就像《心经》里面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也可以说定即是慧，慧即是定，是不等分开的，这就是定慧等持。那接着就是说禅宗在讲那个定慧等持的时候呢，有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以无念为宗，以无相为体，然后以无住为本。那无相呢，就是有的相、空的相都不能执着，因为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那无相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境界的都是虚妄的，所以我们都要远离。那无念呢，就是不起心动念，你对妄境的心也要远离。那无住呢，就是你连无相和无念的念头都不可以有。无住呢，是人之本性，也就是佛性、空性、万物的法性，就是呢，空有两边都不住，最后呢，连无住亦不可住。然后呢，接着是人世，他说人世间呢的善恶好丑，像什么善缘呐、恶缘呐，都是虚妄的，都不要执着。那善缘、恶缘也不知道能持续多久，所以呢。法缘只有法缘才是永远的，所以呢，我们要尽量去多结法缘。然后呢，所有的念头呢，也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全部都是虚妄的。所以你也不要去纠结。如果呢，随着念头跑呢，就是找到有，但你也不要去排斥它，因为呢，念头是虚妄的，不然呢，你就找到空。那最怕呢，是你以为误以为它是真的。然后被带着走，但呢，如果你真正到无助的时候呢，其实念头来了，它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每个念头都是假的。那接着就是分开来解释无相、无念跟无助。就外离一切相呢，就是无相。如果能离一切相， 法体也就是真如本性啊，就是清净的，所以呢说无相为体。那无念就是在境界上不起心动念，不打妄想，不要心住在境上。但是呢虽然不能着境，如果你百物不思也不行。所以呢就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找到空是断灭，也是大错。那如果你自己断灭就算了，还劝人家断灭的话，这不是佛所教导的，这是谤佛经。因此呢要以立无念为宗。因为呢迷人口说见性，但是呢他在境上起心动念，念上呢又起了邪见。那其实呢金刚经上有说，断念是要断任何的知见。因为呢任何的知见都是邪见，所谓真正的正见呢是没有知见。因为呢我们的知见呢应该是本自具足的，本来就明白，所以呢任何的知见都是头上加头。那所谓的善恶黑白美丑都是二元，只要有能所就是邪见，就不是实相。然后一切尘劳妄想也都是能所造成的烦恼，因此呢自信本无一法可得，如果有所得呢就是邪见。那所以禅宗哈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立无念为宗。然后接下来就是他说什么是无呢，那什么是念。那无呢就是无二相，那事实上是连一相都没有。然后呢是没有尘劳，也没有染污之心。然后念呢就是念真如本性，真如呢是念的体，念是真如的用。那念在禅修中呢就是觉知，就是一直保持在清明中不起心动念。那真如自性起念，不是眼耳鼻舌能念，就是绝对不是对外境的追求，所以不是眼耳鼻舌能念，而是因为真如有体，所以能起妙用。那六根不被外境染污，才能没有颠倒梦想，才能得大自在。那能善分别诸法相，然后于地而不动，就是真如本性能分别万法，而又不执着于外境，常住不动，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最后是有讲到我们学佛呢要发那个四弘誓愿，那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那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所有一切众生，无论他是软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有想，这些呢都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但实无众生得灭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就是要把十恶，像贪嗔痴杀盗淫两舌恶口绮语妄语，这些都要断尽。然后佛法无量誓愿学，就是各种佛学的法门都要发愿去学习。无上佛道誓愿成，就是要发愿成就自性的佛道。然后能做到这四弘誓愿，就是要用自性的般若智慧去除掉分别妄想，能够不起心动念，常行正法。然后呢要离迷离觉，常生般若，就是你不只是迷，连觉都要放下。然后呢善和恶，然后真和妄的道理也是都一样的，因为法上应舍，何况是非法，这样呢才能长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这是不要以为除妄真就会跑出来，这样想的话就没有见佛性。楞严经上说妄是妄，真也是妄，真妄是二妄，没有假也不会有真，所以呢真也要除，妄也要除。最后呢大乘佛的法门呢是空有同时，真正能到对岸的人呢是可以把佛法的小船放掉的人。你如果可以这样做，就可以见到自己的佛性，佛道呢也就可以成就了。希望大家可以依照这四弘誓愿去修行。以上是上节课的复习。 定慧品我起码看到七八个，实相是什么我在讲，我讲了你们就不要写了。 反正我不讲你可能也写不上去，我跟你讲，我给你们一个 inspire， 就是我给你一个那个你听了就你会把 relevant， 你看是不是急躁同时是不是实相、 嗯、 对不对？定是什么？定就是急嘛，就是急面，你在那如如不动的大定之中嘛，然后你急才能够去照啊，对不对？那个慧是不是就是观照，用观照的方法让自己看到真正的实相，去观照，然后急而常照，照而常急，急照同时不就实相吗？反正如果你不要觉得我偷你的答案，因为 你可能也自己不会写上去。再来止观双运啊，不就是实相吗？定慧等时是我们原来讲止观双运，急照同时。再来有一个我猜想你们也可能想不到，真空妙有。真空是什么？就是急，不是吗？妙有呢就是那个慧啊，就是你去宽啊，你就你看急是不是从空从假入空，刚刚温迪讲啦，然后慧呢从空再出假，就是你在什么，我再多讲一些啊，就是我根本也没在准备，就是现在比如说温迪讲的这堂课，我就开始让我想到这些事情，是不是平等之中见差别，差别之中见平等，不就是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讲的实相，你看这全部我随便想一讲，是不是就来了七八个？我叫你写五十个，是不是太少了？你是不是应该写一百个？你看随便一堂课，你就可以抓。你如果真的懂了什么是实相，你就会你从你我因为我要做这个 exercise， 你以后一定会谢谢我，因为你会把所有的经文全部通通融会贯通搅在一起，甚至你看这整个六组慧能里面，起码就有一百个。就是你不要去看其他经文，你就是光看坛经里面就可以找出一百个，那你这光这一堂就光定慧等时前面两页我就已经抓到七八个，所以这所有的东西从假从什么叫做从假入空，我们现在在假象里面，我们都是找有觉得这境界是真实的，但事实上真正要我们做到是什么，他告诉你其实所有的东西当体即空，他要你先能够慢慢的证悟这个空性在体性方面，他要你能够证得金刚经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先要你从假去入空，先从假到空里面去，这个东西先让你入定，然后呢当你定到一个点以后啊，我们现在不是在修禅修在修觉知吗？我们觉知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哇，心真的定下来，你不能一直在这个定里面啊，你要能够这个时候怎么样，从空啊再入假，你要从原来是在差别之中，你要去见那个平等，对吧？然后现在你真的得到那个平等心，你定下来之后，你再从空再出假，再回到我们娑婆世界，可这个时候是什么，见山又是山，你这个时候所看到的这些五光十色已经不再是你修行前所看到的五光十色，虽然那山还是同样的山，可树还是同样树的样子，但是对你来讲它已经是不同的山不同的树了，就这意思。所以你看你又可以加一个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然后呢见山先是见山是山，之后呢见山不是山，那这个实相是什么？见山又是山或还是山，所以见山是山之后啊，他要你从空从假呀要入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了见山就不是山了，之后呢从空再出假，这个时候你见山呢就又是山了。这个地方我们听懂，你实相全部都可以写这些东西，随便凑一凑五十个，对吧？而且你不用一定要写经文上面，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语言来说事情啊，对吧？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坐禅。坐禅很有意思，坐禅这段很短。坐禅啊，就跟我们最近在讲的这个禅修啊息息相关。所以后来我觉得六祖慧能也很神啊，他自己就这么顿悟了。所有的东西呢，他就用白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个坐禅的坐字啊，诸位你要先知道那个坐不是一屁股坐在那儿的坐，你别把它坐就一定要屁股坐在那儿，那个坐其他翻成定，就是坐 sit， 就是你就是这个叫做你就是定在那儿，但是呢是你心定在那儿，不是你身体定在那儿，坐 坐才能坐，你心坐在那儿，是你心定在那儿，你的身体是可以动的。所以我们有讲过禅修，有动禅跟静禅，你的身体是可以动的。我最近就是经常，我就想说，我可能这个踩这个椭圆机的时候啊，我也可以禅修一下嘛，我就想要练习嘛。哦，原来我在踩椭圆机的时候，我的确前面可以盯着一个球，我就做色相禅修啊，就十分钟过去了，或五分钟过去了。我也有试过，我在踩椭圆机的时候，我就去感受我那大腿的酸痛，那也是五分钟的时间的禅修啊。所以其实你们要禅修太容易了，尤其是一分钟两分钟，比如说旁边有人在吵架，你都可以在那边禅修一分钟，就把那个当做你的对镜，或者外面的喇叭声嘈杂的声音都可以，或者比如说有人在煮饭啊，如果阿宝说你那一分钟凑不齐，你叫阿姨煮饭的时候你就做那一分钟，你就闻着那饭菜的味道，只要你的心跟你的鼻子都在那味道上，你就在禅修了。可是如果你的心在打妄想跑到哪里去，你都忘了自己在禅修，那你就失去了你的觉知啊，你只要在觉知当中就可以。所以坐禅啊，他告诉你其实坐禅的意思就是禅定的意思哦，坐禅其实是禅定。那他很有意思哦，禅宗啊，你就要去记得禅宗呢，他最主要的啊，真的是像温迪刚刚帮我们复习的什么无相无念又无住，就是你没有一个地方啊你可以去执着，你也不可以住在任何一个点上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进入大定了，禅定了，就是你的心啊没有任何的执着，你是完全的自在，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禅定。但是这个自在不是随便打妄想啊，这个自在是什么感觉？现在在讲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有感觉了、哦、那线上很多同学已经开始禅修，比如说我猜想 Wendy 现在绝对有感觉，那个 Eve 每天20分钟肯定也有感觉。那这一个禅定其实你脑子是有觉知而且清明的，它就是希望你很长的时间能够维持在一个清明觉知的状态上面，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禅定。那六祖慧能、啊、有文字啊做了一些解释，他这个解释非常有意思，他所谓的这个禅定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一法都不着。你啊，我们就说我们啊经常说，哎呀我要禅定啊，我要这个，我一定要明心见性啊，我要追求啊，我要这个去观啊，我要去找啊，去追求我的这个真心啊，真如心啊，真心本性啊，我要去追求这个光明啊，我要去追求这个清净啊，干净啊，哇，我要追求这个如如不动的大定啊。他说如果你心里有这样念想，你就不是禅定，你要在这个状态但却没有在想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他功夫高的地方了。我们现在是也没想但也没在这状态里面，所以你下一步会怎么做呢？你下一步会说我在这个状态里面， 我心里会想这件事情，我也想法子让我自己进入这个状态。那么再下一步呢，就是你到达了这个状态但你的心啊却不在想，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哎，你修禅修禅定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这个定的方向走。那我们呢、啊、就来看看六祖慧能他是怎么说的啊？他也我觉得蛮厉害，这一段其实我挺喜欢的啊。他说师是众云啊，这个老师啊六祖慧能就跟大家说啊，他说此门坐禅啊，原不看心，亦不看境，亦不是不动。看是什么字啊？看不是眼睛去看啊，看就是说你去求，你去追求，你去执着啊，你要往这个地方发展。眼睛盯着那东西看，不就是脑子在想这事儿吗？对吧？他说禅坐啊，绝对不是你要去追求你的心啊，也不是要追求这个清净，也不是说要追求不动。为什么呢？你会说奇怪，禅定不就是要我们哇找到真心，然后能够清净光明，在那儿如如不动吗？怎么现在告诉我这三样事情都不能看了呢？他说若言看心啊，心即是妄，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他说如果啊 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原来最原始那个状态，是不是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如心，就是那如不动、光明不动的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但是如果你去看它，你去追求它，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看？什么叫追求？不就是起心动念吗？你再去回，你再去咀嚼。我们现在学过《楞严经》，学过《金刚经》，你再去看看这个《禅经》，它就是告诉你，一旦你起心动念，一旦你打妄想之后，你的心啊，就变成妄心了，心就变成妄心了，你的真心就变妄心了。你不想的时候，真心是真心。你一起心动念，一打妄想，一想，糟糕，头上加头，真心变妄心了。所以你不想它是真心，你想了就变妄心。你不求它是真心，求了就变妄心。那你一求，你就知道心如幻了，知心如幻，因为妄心就虚妄的，所以你也没什么好追求的了。因为你一追求，它就变妄心，那妄心你是不是就没什么好追求的了？所以最后就告诉你，根本不能追求，你放在那儿。你不去执着，不去想，不去分别它，就是真如、哦、所以告诉你，缘不观心，缘不看心。再来呢，意不看境，诶，不就是要我们要能够追求这个清净心吗？要清净吗？他说不是的，若言看境啊，如果你要去追求这个清净啊，他说那我告诉你，人性本来就是清净的，你的如来藏就是清净的，你为什么要去追求？你追求了以后反而完蛋了，由妄念故盖覆真如，那你这个妄念反而把你这个清净光明的真如心而盖住了。这样有没有听懂？你不求，你本来清净光明，你一求完蛋了，外面被无明障住了，所以你一求反而无明了，反而染污了，反而不清净了。所以他告诉你，但无妄想，性自清净。清净不是求来的，清净是你放下得来的。所以我想到有个医生跟我讲一句话，有帮助我开悟。我就问他说，那个张医师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过高啊，这个哎呀，这个心血管呢、可能堵塞啊，那我们应该吃些什么东西啊、可以让我们心血管不堵塞，让我们血糖不要增高或降低。他说 Tiffany， 你应该问我你不要吃什么，你不应该问我你要吃什么。他说你现在问题就是你吃太多了。同样的，你那清净心，我们血糖原来是低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血管本来没有阻塞，现在就是自己搞了太多东西把它给塞住了，所以你先要把塞住的那些东西给放掉。那现在这边同样的，他告诉你，真如原来就是光明清净的，你现在要问的是说，你不要想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不要追求什么，当你所有都放下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回归到它该去的地方，你的清净光明的本性自然就出来了，而不是你去追求，追求你反而变成覆盖到了，变成说盖覆了这个真如。如果没有妄想，性本清净，起心看净，却生妄境，是不是？你原来是清净，你现在起心动念想要去追求这个清净，你就完蛋。那你这个叫做妄境，这个境不是真的境。就像我们说，我们起心动念，我们想要觉，那个变成什么？变成妄觉，是不是？原来是真觉，你不知道想要去觉，那这个时候变成了妄觉。然后我要再提醒你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不要想要去觉？想要去觉而最后能觉，那你去表示，这表示什么？就是你有的时候可以觉，有的时候你就觉不了，有的事情可以觉，有的事情觉不了，这个就不是最原始最圆满的那个状态。最圆满的状态，它就无时无刻不在觉知当中，你何须需要去觉？如果你想要觉而觉的话，表示你是有你其实是有段时间是不觉的、啊、而且有一个能觉的心，所觉的境，这就是能所，这绝对不是真觉。我想现在慢慢讲这些，慢慢讲这些，哇，这么多课你开始听懂。那这个地方就是六祖慧能讲的，你别小看他。我们没上过楞严经之前，你是看不懂坛经的、哦、所以他说啊，这个 望无所无处所，这个望其实什么叫做望，就是它没有根没有体，根本没有所在处啊。所以既然根本没有所在处，也不是真实的，你干嘛去追求它呢？望心望境这些东西你是不需要追求的，而且他告诉你境是没有形象的哦。那你现在偏偏要去追求它，就立了一个境的相，那是不是又着相了？就像我们说空啊本无相，但是如果你执着在空上面的话，你就搞找到空的相里面去了。境也本来无相，但是你执着要追求境的时候，境的那个相就出来了、哦、所以严氏功夫作此见者，仗自本性却被净服，也就是说你本来要去追求清净，反而呢你真正有了清净呢就被障住了，你自己反而把自己给扶住了。哦，这边就是在告诉你什么叫做禅定。这一段文字非常的少，但是呢很值得大家去参一下，这是一段蛮棒的一段文字啊。重点就是在告诉你，其实什么，你不要打妄想，不要起心动念，就在维持在你那个清净的觉知当中，那个就是最好的状态，那就是我们最原始的状态，那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啊，所以那个原始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如来藏那光明清净的状态，这个就是禅定，这就是禅定了。不是你要做些什么事情才叫做定，不是你得把这个真心追求回来，清净能够哇 create 当下能够清净，或者说你能够如如不动，让做些事情让它如如不动。你要知道哦，你不做事情才能如如不动，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反而没办法如如不动了，这一段你要慢慢的去猜一下啊、哦。所以他说啊，善知识若修不动者，刚刚讲了这个不要求这个妄心嘛，也不要去求清净啊、哦。他说现讲不动啊，他说若修不动者，什么叫不动？不动啊，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不是你的身体不动啊，是你的心不动。那他现在就解释啊，什么叫做心不动，就是见到一切的人啊，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错过患。这个你自己再去想一想，圣人啊，不见人之过，之前讲过了，就是说我们其实诶 Carol 今天讲很重要，我们时时反省啊，忏悔自己啊，而不是去 review 别人的过错，别人的过错别人自己会 review 啊，他不 review 也不关我们的事情啊。哦，你自己连忙的连你自己的错都没办法 review， 你就每天在外面 review 别人的过错，这个是 going nowhere， 你永远没有办法定下来。因为他告诉你真正修不动是什么，你见到一切人时你是没有，你是不会有，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不随境起舞，所以你是没有办法也不会见到人的是非善恶过患，你只会见到自己的，你会时时反省自己的善恶过患是非过患。所以事实上啊，如果你真正有做到你去日无日三省吾身啊，每天能够去 review 自己的过失啊，我跟你讲这一步你了不起，你如果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你了不起。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是有很多过失的，并不是要你说哎呀我对不起谁呀、啊，我真是个不好的人 no， 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要你不二过，圣人不二过，你能够无日三省吾身，这个是已经是第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了，真的，那要给你拍拍手。第二个，你能够不二过，你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过错，这个就叫什么，这就是我们下一个章节要讲的忏悔。忏呢是前过，悔呢是不要在未来的不二过忏悔。所以啊，当你做到这件事情时候，知道自己原来有过失，有这么多不周全的地方，还有哦，你要去想不是光你行为失当哦，还有你的嘴巴，嘴巴我相信你今天出去，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晚上的话又在闲磕牙，回去一定又是 满嘴都是口业，然后呢你要去 review 自己啊，你告诉自己不要做这事。为什么？什么当什么情况能够 motivate 你去做35佛忏？当你真正觉得自己有过失的时候，你会非常谦卑的去做，去跪， 去跪拜那三十五佛忏，一个磕磕一个头也好，或者你说我坐骨不好，我膝盖不好，我不能跪，其实都没有问题，那是一个形式上的。你有没有真心的去忏悔？如果你曾经每天三无日三省吾身的时候，那你只要你脑袋还没有退化，你记忆还在，你会知道自己有过失。那个过失包括我们的坏心眼。你知道什么叫坏心眼？看到朋友好的时候，你很嫉妒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坏心眼。其实你应该做的是什么？是随喜啊！你看他好的时候，他赚的比我多的钱，他福报比我大。你要想的不是说上帝怎么那么不公平，这个人这么糟糕，他为什么可以过得比我好？你要去想的是，哇，他这个人前辈子的确行善，那他运气也很好，他善缘浮现了，他这辈子过得很棒。你不要去看他这辈子做什么坏事，你要去看对的地方，所以你要随喜他，知道吗？其实嫉妒心哦，或者讲人坏话或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过错，我们都可以去review。当你 review 啊，你发现真的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非常诚心的去做那三十五佛忏或拜忏，或者你不拜没有关系，你会真正做那个忏悔。你在念忏悔文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啊，这个东西就回到啊，那个今天 Lisa 有讲说，哎，我他发的这个愿力，这个是策略上的。我们讲啊，我说这个刚刚那个美国有个同学说我要。平常心去过每一天，这是非常难、高难度的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那个 Lisa 这也是高难度的，这是策略性的 strategic 的，因为他说我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我要能够放下，让我自己的我执减少，我要放下我执，这个不就是佛最修到最后的最高境界吗？那我说我们要有这个是策略性的，那你要有能够有一些辅助性的，你要实战的是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做我要放下我执，但是你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我执放下，那就是我们讲的拜忏哦。所以我刚刚说我跟 Lisa 说我们这 conversation we're not done yet， 就是我现在要 continue 这 conversation。 你去拜忏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你会 amazed， 它很迅速的让你那个执着会打开。执着你知道什么吗？其实就是贪，就是你的那个贪嗔痴，还有那个执念，你自我为中心，那个执念非常强。有一些人这个执念没有这么强，这也是天生的哦。很多执念，然后后面会经过修正。有些人天生的执念就不多，有些人天生那个自我的那个执念非常的大，那这个没有办法。有些人天生清净，有一些呢就要靠后天。那拜忏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禅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两个是有辅助性的。能够帮助，比如说我要把我执放下，这个是很厉害的。像我都还没有机会去发这样子的一个愿呢。我今年发的愿望都还比较是在，做事情方面的。它的策略性的是非常棒的啊，这也是困难度比较高的。那不见人的是非善恶过患，这个东西就是你已经，你知道你执念放下，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你执念很强，你的这个原则很多。哦，你的这个很多的原则，很多的 value， 你就非常容易可以看到人的是非善恶过患。如果你的执念，你的我执，你的那个 boundary 比较，你栏杆比较低啊，你那个线画的没有这么清楚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见到了。如果你不见到，这个就是自信不动哦。你不动不是身体不动哦，也不是什么不动哦，他告诉你就是你不起心动念，你啊没有这个执念，你不会看到人的这些，说老是看到人的过错，这个就是自信不动。但是如果你迷的时候，你没有开悟，你迷的时候，你的身体就算不动 ，which is 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说嘛，我们大家都能躺，你就不坐嘛，能坐你就不站嘛，能站着你就不走嘛 ，Carol 例外啊。Carol 每天都在运动，我们的 Carol 以外，我们这群人大概差不多啦。我感觉起来啊，就是大家身体是不动的，可是心呢是如野马般的奔腾。那仁伯切讲的是那个疯狂的猴子，疯猴子。所以你现在要倒过来，能不能从现在开始能够看到的是自己的过错，不是别人的过错，那你就真的是功夫了得了啊。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呢，他说什么叫做坐禅？坐禅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讲说什么叫做定禅，什么叫做禅定嘛啊。他说其实啊， 就这么简单，你不要把它以为就这么简单。如何简单呢？他说在这个法门中无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是什么？外于一切善恶境界。记得哦，善的境界跟恶的境界都是哦，任何二元的境界你都不起心动念。这个名之为坐，就是定啦，坐就是定。内自内见自性不动有，而内呢，内部啊，你的心如如不动，就是禅。那你再看对着《金刚经》的哪一句，你猜得出来吗？猜猜看，今天我们都有讲。 如何不取一相？ 对，就是不取一相。不取一相是前面这一句，是不是？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是不取一相。后面呢？内自内见自性不动，不就如如不动吗？所以所有的全部都是混在一起的。那你们这几个全部上完，你们这些同学全部上完这课，我跟你讲，你们变行家了。而且你们是全部经都通了，不是只念一本经。我其实还想再教你们一本经，六祖坛经上完之后还有一本叫圆觉经，你们就结束了。禅宗阿弥陀经是净土宗。那星期二晚上我就是你们这一班啊，你不可能上整年，你们今年怎么样，你的六祖坛经也会结束。我今天才一月，你都已经上到第几品了？你都第五品了，还有五品，你怎么样也两个月一品你也上，可能两个月一品。我们这个晚上我们可以放一阵子假，然后我们可以上圆觉经。圆觉经是跟金刚经两个是一体两面的，你会很过瘾。你上圆觉经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些底子啊，你上圆觉经的时候会非常过瘾，会很 enjoy。你如果一开始上圆觉，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走什么。你现在不一样，那你们禅宗就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好，就只剩下一个阿弥陀经，我们今年会讲嘛。然后明年呢，就那小班的都不上了，就是会有一个大班的那个叫法华经。哦，我们上法华经，那个就你就开悟在法华，你不是开悟在楞严之后，你成佛就在法华，你就 done， 你就 finished done。你就结束了，那你已经很了不起了。那真的没，那所有的了义经，几个重要的了义经已经全部都搞定了。然后我以后我知道我会开一个经，可是不是大，就是不是很多人会愿意上的，那个叫做楞伽经。那是你真的是对于经文非常有兴趣，是想要对于他那个实相啊，你想要讨论的那个是大慧菩萨。大慧菩萨跟佛之间对话，大慧菩萨问了佛108个问题吧，那都是在问比较艰深，就是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什么地方不懂，然后佛就回答回答回答回答，我两个人不停的在对于某一个问题这样讨论的，那种会是非常小班的教课啊。好，那禅定啊，你看啊，他说那禅定呢，其实跟就是刚刚的坐禅啊，他说啊，外离相为禅啊，内不乱为定，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他说外面啊，如果你着相的话，你内心肯定会乱掉啊，那就心猿意马嘛。他说你外面对外，如果你离相的话，你心就不动了。你看啊，这个须菩提啊，不是须菩提，这个六祖慧能啊，比佛啊，他就是因为更白话一点。佛大概讲到这个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大概就止了啊，就止了。那六祖慧能再多讲一点啊，因为你外面着相，你心会乱；你离相的话，你心就不乱。那么你本性自净自定的话，你本性如果已经定的话，你见到外面的相呢，也不会乱。所以你看，不取于相跟如如不动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不取于相，你就可以怎么样？如如不动。如果你如如不动之后呢？你就有能力不取一相。所以我们在讲金刚经，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说不取一相跟如如不动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前后的关系，并不是你不取一相一直不练不取一相之后才练成了如如不动。那么应该是不取一相之后你可以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之后你更加可以不取一相。就像你福慧要双修，你修了福之后，他会为你修慧奠定基础，也有人从修慧着手，它会让你有机会去修福德，你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啊，定慧是等持的，福慧是双修的，止观是双运的，是吧？所以你看福慧双修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实相了？我刚刚是随便讲又来了一个。好，那你这个 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讲的都不写，都不写，你还可以写五十个，有没有可能？所以你要从现在开始，每一个礼拜写几个，你最后一堂课上考试的时候你就全写完了，你不能等到最后一天再写，那来不及的。我也是这样上课上一上，哎，看到了就 上完这个十个品就要考试。 对啊，对啊，对啊。还是你想提前考也可以。你看哦，你不能等到最后一天你才写嘛，你一定想不出五十个，你怎么横竖也想不出来。可是你看你每一次上课，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讲十个了，有没有？应该有吧。我跟你今天讲绝对有十个以上，就包括就这一堂课跟刚刚温妮复习那一品就已经起码超过十个了。然后你在般若里面随便找一找，起码二十个以上吧，般若品那一品就至少二三十个了吧，你再随便搞一搞不十个就结束了。好，那你看啊，他说禅定也知道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而且你这个地方是两边互相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这不是前后关系啊，这个是互为因果。所以他说善知识啊，外离相即禅，内不乱能则定。那你这你这个外禅内定视为禅定，但是你我自己会在念书的时候，我不会把它字全部拆开来看了。就其实总的来讲，如果我来问你说我们来考禅定了，那问你什么？如果我是同学啊，我一定就回答那八个字：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就这八个字，那就是所有的重点。那当然讲了很多很重要，说哎呀，你不要求什么，不要求心，不要求心啊，不要求静，不要看心，不要看静啊，也不是不动，但是那个只是在形容，对不对？到最后，你看他讲什么叫禅定，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啊，外禅内定视为禅定。所以他说菩萨戒经有讲，我本性源自清净，这个是重点啊。因为你本性源自清净，所以你只要不要去期望心，不要去追求，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你根本本性，你在每一念当中，所谓念念当中啊，你能够都能够见到你的清净的本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叫你不要打妄想啊。你随境起舞的时候，你哪有可能见到你的本性啊。所以他告诉你自修自行自成佛道，佛不度人，人自度啊！清净本性，你原来具足，原本具足，何其自信，原本具足，你根本就有的自信，你不需要人家给你啊！我们不是乞丐，要向人家乞讨，要把这个东西借来用来，叫人家送我们，不是，根本就有的。那今天呢、啊，佛就很喜欢在他在《法华经》里面也是，或在其他的经就很喜欢形容，就是说他说我们这些佛弟子啊，其实是大富长者的儿子。你有一个有钱的老子，但是呢，你不知道你老子有钱，你就到外面去流浪，而且啊，你还不知道什么。你其实你流浪的时候，你爸爸在你口袋里放了一个摩尼宝珠，那个全世界最值钱的那个钻石元宝，放在你口袋里面。你把它障住了，你就是一个穷人在外面流浪，天天以为自己没吃没喝跟人乞讨，事实上你是有钱人，你口袋有摩尼宝珠，你老爸是大富长者，那你不知道。所以他先告诉你，你不求外人，你是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因为你佛性本来具足。这个就是讲禅定，禅定是什么？就是不追求，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结束。我们花一分钟时间预讲一下，这样回去预习的同学比较知道下一堂课我们就讲忏悔篇。第一个要知道什么是忏悔嘛？那个六祖慧能啊，就要跟大家讲两件事情，一个啊叫做五个戒香，香就是我们今天放的这个香啊，因为什么叫做应该不叫五个戒香，叫做五香，叫做什么呢？他说叫做自信啊。就是自心这个自信清净里面啊，所出来的叫做自信五分法身香。他说啊，我们平常拿香供佛，那今天啊，我们就要拿这个五分香啊去供佛。那下一次就会讲这个五分香啊，那以及后面啊，什么叫做无相忏悔啊？这个可章节挺重要的啊。你看啊，他其实讲看定慧等持，是不是这章节很重要？然后呢又开始告诉我们什么是禅坐，这章节很重要啊。下一堂课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忏悔。所以我相信六祖坛经你们是可以念到挺熟的。哦，那第二章更不用讲那个般若。 对吧？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不是玩票看六祖慧能的讲的东西，是真的把他讲的东西能够学懂，对我们会很有用的。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吧，差不多了，那个4:15了，有没有问题啊？